记忆的激光， 记忆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 爱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有时看似不重要，但却让你痛彻心扉；有时看似很重要，但又让你觉得若即若离，飘忽不定。总之，爱情就是能让人疯狂的东西，所以袁泉才会用他特有的嗓音诠释了叫爱情的那件疯狂的小事儿。 一朵花坠落的速度，连时间都放慢了脚步，只有风自己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安静的像个梦，悲伤那么清楚，眼泪也都抵挡不住啊，有种疯狂是不值得一提的小事，叫爱情就这样天天看着自己失去了自己和整个世界没有互动的人。看天亮是寂寞的事，恋爱时我便慢慢消瘦，你总是想着我笑着，不懂爱是痛苦的事，你想我要什么呢，温柔或是永恒，多么疯狂的幻想啊！有种疯狂是不值得一提的小事，叫爱情就这样夜夜看着天慢慢的亮起来，想着你很不值得一提的事。结束，我还穿着单薄的衣服，沿着熟悉小径散步，直到眼前一片落叶提醒我看清楚恋爱真实的面目，原来还是那么孤独啊！有种疯狂是不值得一提的小事，叫爱情就这样天天看着自己失去了自己和整个世界没有互动懂的小事，叫爱情就这样夜夜看着天慢慢的亮起来，想着你很不值得一提的事。看天亮是寂寞的事，恋爱时我便慢慢消瘦，你总是想着我笑着，不懂爱是痛苦的事，你想我要什么呢，温柔或是永恒， 2008年，周杰伦的一首《稻香》让人们品尝了知足的味道。当学子们走向社会，你会发现自己会看重最欣赏的还是那无忧无虑的童年，打赤脚在田里奔跑，玩摘水果的玩乐嬉闹声，这一切都是那么难忘。好了，这里是记忆的唱片，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